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达人田园，我的 QQ 是14398887444。 Ave Maria,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。 以父之名是周杰伦和作曲黄俊郎首度合作的一首歌。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很内向，平时和杰伦没有什么话聊，于是周杰伦为父亲创作这首以父之名的歌曲。以父之名这首歌的曲风特殊好记，加上复古音乐钢琴等特殊搭配，辅以意大利文与歌剧上的融合，曲调跳脱一般的流行音乐风格。一起来听到这首以父之名。

痛吗？如果只是梦，怎会有如此的痛？忽然天空不再明亮，难道是给我的奖赏？伸出手放在你脸上，不想忘记你的模样。黑夜无际孤独仰望，亲爱的你是那最远的星芒。前方的路崎岖漫长，为寻找你出现，为你默许留下的 说完了逃跑计划，接下来听听苏打绿这首《包围》，出自其2009年的专辑《夏狂热》当中。本期说到这些超长前奏的歌曲，这首歌的前奏达到了1分50秒之长，一起耐心的听这首来自苏打绿《包围》。

光线，在回忆里面，总有一些瞬间是那么冰凉，又那么炽烈。我多么怀念你走在左边，没什么特别，身为一切缘，我为你固守着无人的世界，我还爱着你，像没有明天。 音乐人赵雷专辑《吉姆餐厅》发行于2014年的12月1号。赵雷说：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，我总是习惯从工作室出来之后，坐在隔壁胡同的餐厅，点几个肉串，喝杯啤酒，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，无拘无束地回家睡觉。因为想念母亲至深，导致我总有一种钻心的孤独。每当天色暗下来，每当一切静下来的时候，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。”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吉姆餐厅》。 吉姆餐厅，米尔大哥在忙着，不灭的月亮像是不夜的街，忙碌到人把一切忘了，端起酒杯，流泪的男人还没醉。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，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。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，每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。吉姆餐厅，却把人们堵在家中，米尔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，夜空

在朋友圈的签名，我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：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。这是一个朋友的签名， 却让我想到了来自孙燕姿的《上好的青春》，这句话就是出自于这首歌。在这首歌当中，孙燕姿刻意用单纯的配乐、很简单的歌词，直接的传达感情，没有刻意的煽情眼泪，没有风花雪月的分离，只能感觉到情到浓时的轻叹。她独特的咬字和转音，都在简单的曲调里传达出最深的思念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孙燕姿《上好的青春》。 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。千万记得天飞逝就再找不回来，胸口已经存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，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就再找不回来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刘若英后来。 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栀子花白花瓣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，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，闻见一阵芬芳。